趣共挽双手，初初大家两手震动。有谁料你像个顽童，笑若你走也匆匆，笑问起怎么相见洒泪。为了我君爱心更浓，像个顽童，笑若你走也匆匆，笑问起怎么相见洒泪。啊，为了我君爱心更浓。 相逢有如梦中，在什么情况之下这样呢？可能你久别重逢一个人，一路很想见他，终于有机会见的时候就是不是发紧梦呢，搣下自己的嘛。早晨啊，刚刚是分离的相逢有如梦中啊。时间是5:11，天气方面仍然是这么炎热的，每一天都是如此。今天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早晚天色良好，日间酷热晴朗，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5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初，持续是酷热晴朗，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天文台都提示大家，高温天气持续，要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果感到不适，吓，尤其是喺日间做嘢嘅时候，吓，咁你觉得唔舒服咧，就要休息，或者系要求系要帮助你。咁需要嘅时候咧，就要尽快去求医添。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啊。强度是属于极高。 悠悠如雪霜，从银河悠悠透沙窗，茫茫微风中轻送，是那清清桂花香。遥遥怀里想，我匆匆岁月长， 我清清怀抱，遥遥怀里想，如无言飘飘往家乡，绵绵如丝的野气，荡过匆匆岁月长。 张德兰之前的就是吕方的弯弯的月亮。望望路就是香港电台在1979年的一套广播剧望望路的主题歌曲。而男主角女主角都是一些很靓的声音。有蔡雅阁、朱曼子。看回一些资料，他们除了有播音之外也有主持节目的。朱曼子在90年的时候就是跟陈炳球先生一起主持一个叫重拍之声的节目，大家都有听过，也都尝试做广播剧的编导工作。很多时候大家如果在每一日的凌晨两点后，也都在星期六的午夜半夜的时间，应该就有这个周末午夜场，都听回很多以往的广播剧，有时装啊，有武侠剧啊，有很多类型的。咁好耐冇听广播剧的时候咧，又真系几好听嘅。起码你有一个想象空间，而安排的时间咧，亦都喺宁静的时候。揸的士的朋友咧，就最中意听啦。 清晨时间5:21，来自两位朋友苏永康同汤宝如。 风又再吹，像要匆匆吹醒我，从没有时间陪着你看每天过。 星又再闪，像你一般关心我，无用说明白你，其实你对我不错。 这段迷人的爱在这里发生过，留神地阅读心内，同再创造情歌。一起真的不易，从这里去到真爱，这之间多少哭笑，多少风雨，才觉更精彩。一起真的不易，何以对我最深爱，对不起一声盼望，疏不可以改，无再付一生挚爱。一不可再能遇上，能奉上全部爱献上这一个。 心又再想伴你一生的方向，能信去我亦去，其实你我也欣赏。 这段迷人的爱在这里发生过，留神地阅读心内，同再创造情歌。一起真的不易，从这里去到真爱，这之间多少哭笑，多少风雨，才觉更精彩。一起真的不易，何以对我最深爱，对不起一声盼望，疏不可以改，无再付一生挚爱。两个世界加起爱更多， 心中呼吸都会与你相爱， 风声凄凄楚楚，相拥一起声声爱我，爱千生千世，岁月何其多。一起真的不易，从这里去到真爱，这之间多少哭笑，多少风雨，才觉更精彩。一起真的不易，何以对我最深爱，对不起一声盼望，疏不可以改，无再付一生挚爱。 Together we share, together we share. 将呢个系一首歌啦，系两个人合唱一首嘅旧歌，汤宝如同埋苏永康一起《真的不易》。早晨啊，而家嘅温度29度，酷热天气警告咧亦都生效噶。今日最高温度大概35度，呢排都系咁啊。属于一套是1982年的电影，我想很多人都有看过这套外国片，德斯汀何夫曼的佳作之一，扮女人惟俏惟妙的《导师先生》主题曲。 真 I've been passing time, watching trains go by. All of my life, lying on the sand, watching seabirds fly. Wishing there would be someone waiting home for me. Something's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It's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All of my life, looking back as lovers go walking past. All of my life, wondering how they met and what makes it last. If I found a place, would I recognize the face? Something's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Yeah, it's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So many quiet walks to take, so many dreams to wake, and we've so much love to make. Oh, I think we're gone. Something's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Yeah, it's telling me it must be you. And I'm feeling it'll just be you. All of my life, it's you, it's you.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李浩然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今年共889人获授勋及嘉奖，其中7人获颁大紫荆勋章，有25人获颁金紫荆星章，28人获银紫荆星章，45人获铜紫荆星章。获颁金紫荆星章的包括多个现任或前任政治委任官员、行会成员等，多个运动员获颁银紫荆星章，包括东京奥运男子花剑金牌得主张家朗，女子游泳项目赢得两面银牌的何思培，女子场地单车登仙赛铜牌得主李慧思，单车队总教练沈金康同样获颁授银紫荆星章。至于三个政府抗疫专家顾问团成员刘宇龙、刘泽星和孔凡毅获颁铜紫荆星章。另一方面，去年七一夜晚铜锣湾发生的刺警案，被人用刀刺伤的机动部队男警员苏敬祖获颁授银英勇勋章。食环署署长杨碧君去到西贡街市视察， 这个街市是其中一个没有安装冷气的食环署街市。食环署在街市里面摆放21部大型凉风机，但个别风机显示的温度达到37度。对于不少商户希望当局安装冷气，杨碧君说，现时西贡街市未纳入街市现代化计划，如果要大型翻新，需要得到八成商户同意。几年前问过商户意见，当时大约六成人同意。当局会继续同商户沟通，短期措施包括加设凉风机等。议员郭佩凡说，部分商户忧虑关闭街市安装冷气不能够做生意，建议工程期间不要一次过关闭整个街市，而是局部分批关闭，等商户轮流用档位做生意。中国呼吁召开更大规模、更有权威、更具影响的国际和平会议，邀请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所有中东和平进程有关方参与，探索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有效途径。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巴勒斯坦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表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应该被边缘化，更加不应该被遗忘。他说，国际社会要同等重视巴以双方的安全关切。他敦促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落实安理会决议，立即停止一切定居点活动。耿爽强调，推进两国方案刻不容缓，对巴以有影响力的国家要承担应尽责任，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而中国作为中东国家的战略伙伴，支持中东人民独立自主，探索自身发展道路。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1,761点，跌2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21点，跌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49，日元136.94，瑞士法郎0.963，加元1.289，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203，欧元对美元1.012，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7.03美元，卖出1,718.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早晚天色良好，日间酷热晴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期持续酷热晴朗，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的长盛装， 因为负面新闻，邓敏、秦敏都劝陈开仪离开盛装创办新刊，唯一反对的是严海。与此同时，向霆锋率领部下假传总部意见，劝告陈开仪主动退出。究竟陈开仪有什么决定呢？ 国剧夜场盛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林家声慈善基金、香港演艺学院戏曲学院、香港电台联合制作《演艺成全林家声》， 主持黎晓君，请嚟香港演艺学院戏曲学院院长、林家声慈善基金执行主席刘国英教授一同欣赏《敲牙记》，当中系讲述张秦杀妾嘅故事。 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逢星期五下午一点播放精华片段。 港台电视三十一，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半足本播放。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你有你嘅工作时间表，有啲朋友开紧工都唔定嗬，有啲人啱啱起身啊，准备咧就系、是、大概半个钟头时间咧就会出到门口啦吓、啊，又或者系准备多啲，咁总之朝头早起身咧就各有各自己嘅时间表去做嘢，尽量多啲时间喺屋企嘅时候咧，喺咁宁静嘅环境咧谂嘢都会清晰啲，一晏啲嘅时候系。去投入翻呢個市區嗰個翻工嘅好熱鬧嗰個氣氛嘅時候咧，你又會好嘈雜，未必有咁靜心去諗嘢。咁所以啲人咧朝頭早起身嘅時候咧，就利用呢個片刻嘅時間，食個早餐之後，又或者可能你想做完呢個早操先至去食早餐啦。有啲人咧就係打坐啦，或者係個冥想一段小時間，去諗一諗今日嘅流程係啲乜嘢。咁有啲咩系需要去做咧，或者系啊，仲要添加啲乜嘢咧？有啲问题又想唔通，或者你冥想之后咧，你就会有个答案啦。今日嘅日子咧就喺一个礼拜嘅中间啦，7月27号，农历系6月29日，星期三。我哋喺六点后嘅时候咧，今日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咧，会继续咧系营养师林思维啊。上个星期咧，佢就透过其实佢嘅即系拣选嘅职业，亦都系变相讲翻。在他投入这个营养的行业都二十几年的时间里面，同样都作一个回顾。平时听林思维就讲这些营养的东西都很多丰富的资料，讲的快得来其实都很清晰的。也都很入回这个时代，是跟大家是同一个空气同一天空下去生活的。他所接触到的东西跟你都会有息息相关。特别而家啲新时代，啲人都好注重营养健康，咁佢所讲嘅好多嘢咧，其实都可能会系讲中你嘅需求。咁啊，今日咧佢会继续讲下喺25年香港回归25周年营养学嘅发展。上个星期大部分讲咗佢入行啊，选读呢个行业，而佢当时所见到嘅营养学系点样点样，一路慢慢进步到今天又如何咧？咁喺六点后咧，大家继续听啦。这首歌的歌曲名字叫做《施展法术》。假如真的有这样的技能，施展法术你想变什么呢？ 若我懂得一切法术，用我无穷法力把它俘虏，必须俘虏了它，要完全受摆布，摧穿摧。真有爱慕，碰着冷我最恨，我在身边，他也。 怨他未知道。若我懂得一切法术，用我无穷法力把他俘虏，必须俘虏了他，要完全受摆布，随传随到。 叶德娴的施展法术，可能你的想法就好像他的歌词的内容一样，在爱情方面呢希望能够如愿，就是这个法术。施展的法术就是你喜欢的人，他对你情深一往，从此是专一的，这样是吧？咁呢个系一个幻想嘅做法，咁始终咧，即系男女之间嗰个嘅结合咧，都系要讲缘分。但系有时好似讲唔到个理由出嚟啊。俗语有句说话话：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啊。咁啊，有人认为系女人犯贱，男人对你越差咧，你就会越死心塌地咁去爱佢。咁但系其实事实上咧，犯贱和不犯贱根本是没有一个方法去衡量，而爱情都没有一条正确的公式去计算的。当你爱上了一个人，其实就是那下的感觉和机缘是否配合了。如果你真的遇上一个所谓的坏男人，但是又改变不了的时候，怎样可以令到他会改邪归正，和你一起去踏上这个爱情路，安安分分呢？有些专家的建议说，有几招呢过给你啊。第一招就先发制人，说自己是坏女人。第二招就是独立有自信。第三招就不要管他太多。第四招是尊重对方的私隐。第五招是不斤斤计较。不过看看这几招其实是不是遇上什么坏男人或者坏女人。在这个爱情路上你有些东西都是需要的。不要管太多这个，尤其是大家都有各自一个空间。你即想回自己的时候，你都很想有个自由的空间，吸下自由空气，不想被人管住的时候，同样对方都是。所以在这个位置里面呢就应该要识做了。咁我谂起罗文咧，以前有呢一首歌，仲记得嘛？呢一首歌嘅名字叫做《坏情人》。 人，做我的一半，承诺太多还是会闷，只想要怪情人，不必爱大半心，莫再等等等，就真真真真真，在怀内意外不必太认真。 罗技咧都系百变啊，喺外形上同埋唱歌咧都好多嘅变化。头先你听到佢都系用另一个声音咧去唱出呢一首歌《坏情人》，就系佢喺事业上面咧，就希望都能够求变啊。时间系5:49，今日天气方面咧就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5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的时间至到下周初持续酷热晴朗，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 香港金曲奖，原来谈恋爱是这么一回事，作曲柯新峰，作词陈耀森，主唱姚卓飞。 It's OK to be sad， 作曲 Ariel Lai 蔚蓝，柯新峰，作词黄伟文，主唱蔚蓝。荆棘海，作曲冯咏琪，作词周耀辉，主唱咏仪。 City Pop， 作曲 Aga 江海嘉，作词林若宁，主唱 Aga 江海嘉。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经已圆满结束，多谢广大乐迷热烈支持。 大家好，早晨，我是 Solo 的 Dino。咁啊，朝早嗰陣咧，我習慣嗰方面咧，我諗最好係飲杯水先啦，跟住我都會沖下咖啡啊嚟飲。但係咧，未講呢啲咁嘅叫實際嘅之前咧，要講思想嗰方面。我覺得如果你可以臨出門口之前咧，一係你喺個床度啊，即係起身嗰陣咧，思想嗰方面盡量係開心嘅，係可以培養一個好正面嘅態度去面對呢一日咧。你自然地咧，你個人個心情同埋個身體咧係會有個反應嘅。咁咧係會好好地面對這一日，咁我祝大家清晨所 令。 朝早，通常你會聽到呢種聲音，又或者呢種。但是就最多人喜欢听这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的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是钱佩卿，今早早同你一起度过清新健康愉快的早晨。 清晨爽利 逢星期一至六 早上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早晨，早晨，希望大家真的健健康康，尤其是这两年多的疫情。咁而家嘅數字啊，仲要日日都係幾千幾千，咁可能同你最高峰嗰時幾萬咧相比係好似少啲，但係我哋當然就唔想咁啦。咁嘅情況之下咧，自己咧更加要去即係清晰地點樣去顧好自己，真係要跟曬啲即係守則去做咧，費事有咩變化嚇。咁啊，一有如果什麼確診嘅時候咧，真係幾煩嘅，你好多嘢咧會有好大嘅影響。咁每一日咧新增嘅確診個案咧都係高企嚇四位嘅數字，整體入院嘅人數亦都持續上升，對於公營醫療服務就構成一啲嘅壓力。咁政府都決定啦，維持現行嘅社交距離措施，去到8月10日係唔會放寬嘅。咁所以大家咧都要提高警覺啦，嚴守各項嘅防疫規定，包括咗咩咧？ 咁而家開始都慣噶啦，嗬！你去食嘢嘅時候咧，個手機一定要拎出嚟啦。咁啊，餐飲同埋表列處所嚴格執行咧呢個疫苗通行證同埋安心出行。而家應該都自動自覺，一入去嘅時候就嘟咗先，然之後再聽到叮噹咁嘅聲，咁你就可以入去啦。咁喺交通工具同埋指明嘅公眾嘅地方咧，都要佩戴口罩啦。其實任何時間都喺，總之你喺家門出咗門口以外都要戴口罩。你屋企咧就，如果你真係有少少嘅唔舒服咧，都應該要戴翻口罩啦嚇。咁同埋維持四人限聚令啊，咁要保護自己同埋屋企人咧，就應該要盡早咧係接種合適嘅劑次嘅新冠疫苗啦。屋企如果有長者同埋有小朋友咧，更加要留意同佢哋安排打針啊。仲有大概六分钟到六点。 忘不掉的岁月，印象里是我淡淡薄薄的家。在日记内某夜，你话我像痴心画画看天下。禅缝上面那天空，那年可不一样吗？那天我不懂你的话，如今自己继续每日制造我热热闹闹一生，但在美梦里有渴望再做个简简单单的人，回头问问这天空，人生可轻易吗？这些你到底明白吗？脸上泛着微热，发上结着红布，跌正是那段往事，我是忆中的七月，树都长得高吗？记得那一天吗？你可记得那天色？任性吧，笑话或快乐了便笑吧，由失去的感觉又进入我躯壳，再干半杯再走痛话闹闹一生，但在美梦里有渴望再做个简简单单的人，回头问问这天空，这人生可轻易吗？着美意 昔日小时候细个啲嘅时候睇嘅嘢，同长大后完全不相同啊！郑秀文嘅《娃娃看天下》，有啲咩问号问答，一问一答喺呢度解说狮子山。 也福伯，你大叔与猪妈。 狮子山下有几多累和苦，谁人为了生计日出晚归家。 狮子山下有许多累和苦，人人未怨一句，干活于太阳下。 每朝早到日落，满气去满欢乐，拼手足更寒下，有新鲜有希望。 狮子山下有许多人家，勤劳是每一个，幸福每一家。狮子山下有许多累和苦，人人未怨一句，困于太阳下。勤劳是每一个从梦境与神话，勤劳是每一个从梦境与神话。 预测今日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持续酷热晴朗，周末期间局部天气，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接住下一节，华南海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接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海有小至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2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东沙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20公里；西沙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1761点，跌2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21点，跌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49，日元136.93，瑞士法郎0.963，加元1.288，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203，欧元对美元1.012，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6.79美元，卖出1718.02美元。呢节金融行情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忘不了，忘不了。 有一样嘢我一定忘不了嘅，就系、是、每日朝早十点准时开咪，同各位听众分享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钟，唔好忘记要扭开收音机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有关心你哋忘不了你嘅主持。我是香港暖流的袁子佩， 香港电台第五台，一个最年轻的长者台。 在这几年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身边，开始得忘心念。 运动员总是向着目标奋勇前进，而一个残疾运动员所遇上的困难更加难以想象。我们请来一班成功的残疾运动员，和在他们背后支持他们的家人、朋友、教练，来和大家一起谈下没有不可能的背后。 电视节目《没有不可能的背后》，方健儿主持，今日下午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继续我哋星期三朝头早嘅清晨爽利。而家时间六点两个字，气温系29度，今日最高亦都有35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三的这个清晨，在钱佩卿身边就是香港营养师协会荣誉顾问，他亦都是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 Sylvia。早晨，林思维。 早晨，阿钱。早晨，各位听众。 系啦，咁我哋上个星期开始咧，其实就同大家去回顾一下，或者怀旧一下。不过怀旧咧，可能有啲嘢大家知嘅，回顾咧系有啲嘢未必知啊。讲下讲下，哦，原来系咁咁样， 系咪啊？系啊， 系啊，系啊嘛。食住咧，其实就话香港回归25年咧，好多其实唔同嘅行业咧，都用呢个回归嘅字眼。去再睇清楚自己嘅行業啦，雷博士又講咗呢個體育嘅發展啦，林思維就喺翻呢個營養嘅方面咧，就睇下過去嗰24、25年啊。个营养嘅发展系点啊？ 同埋睇下我自己个即系私人发展系点样。 系啦，系啦。咁你咧就系、是、其实98年咧就系、是、喺加拿大毕业嘅。 系。 跟住咧喺2000年嘅时候咧喺澳洲悉尼嗰度咧就再读埋嗰个硕士咧，就翻嚟香港啦，回归香港做嘢啦，做到而家20几年，系好专心一意，真系冇谂过去转行。 中间有谂过转行，但系即系唔知转咩好，所以都系冇转到。 咁都系做翻你自己最专嘅嘢啦，营养嘅方面啦。咁上个礼拜我哋就话。其实到底香港有营养师是几时开始有呢？ 是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我都是不太清楚，因为那时候，但都是因为我要教一个历史啦，可能教一些学生，我都会问前辈究竟是香港第一个营养师是几时。如果根据我们的有限资料，其实是1945年。 其實就有香港嘅第一位嘅營養師。咁但係其實咧係英國派過嚟，一個叫 Miss Wilson 嘅一個女士嘅營養師嚟嘅。咁我都唔知佢係邊一個，亦都冇相。 但係資料咁樣講翻， 資料就係咁咧，前輩有咁提過嘅。 咁啊 係 嘅，如果你話睇翻我哋就香港咁慢慢嘅進化，以前都係窮嘅年代，點會有營養師嗰啲嘢？ 同埋嗰陣時唔係做臨床嘅，其實佢係負責咧喺醫院裏邊咧去處理啲食物嘅一啲提供嘅，即係譬如有糖尿病應該食啲乜嘢啊，有心臟病應該食啲乜嘢啊，甚至乎可能有啲其他嘅疾病啊。咁最主要我哋之前嘅前輩啦、前前前輩啦、做嘅嘢咧，都係關於食物嘅製造啊，或者係大部分喺醫院點樣去提供一啲健康嘅膳食俾啲病人。 其實就針對緊佢自己本身咁嘅病，要食翻啲咩好啲咁樣。 咁當年冇嗰啲咩 KOL 啊，冇包裝食物啊，都冇咩營養標籤啊。咁我哋最主要嘅歷史咧，其實營養師嘅背景咧，以前啊，大部分都係護士出身嘅。咁護士出身之後咧，就再去進修營養學，咁之後再翻嚟香港咧，去提供一個營養治療學嘅一個服務。 因為護士係直接誒對啲病人啊嘛，嗬。 係啊，咁其實以前嘅訓練咧，就係由護士做一個背景先嘅。咁所以咧，香港第一個中國人或者香港人啦。嘅營養師咧係1960年代一位叫 Miss Victoria Ng 嘅一個營養師啦，咁佢當時係伊麗莎白醫院嘅一個營養師嚟嘅，咁所以嗰陣時以我所知就嚇，即係資料啦。如果有人有錯咗，可以打翻俾我話俾我聽。咁其實佢係本身係一個護士，咁就受咗即係政府嘅資助咧，就去咗英國去進修營養學，咁之後畢業完翻嚟咧，就會負責醫院裏邊嘅一啲食物嘅服務啊，同埋一啲臨床嘅營養師嘅服務啊咁樣咯。 係，咁啊慢慢。一路咧就係到後啲嘅時候咧，70年代嘅時候係點樣 啊？咁70年代我諗我都唔係好多資料啦，咁但係都係最主要，如果營養師真係去外國訓練嘅時候咧，大部分都係處理廚房嘅一啲行政上嘅嘢啊，去設計一啲病人嘅餐單啊。咁另外咧係其實好 food service 嘅，即係一啲食物餐飲嘅一啲服務嚟嘅。咁直至到再耐啲啦，80年代嘅時候咧，就大部分咧而家就多咗喺外國即係邀請翻嚟。香港做营养师的一个流程啦，咁当时80年代咧，大部分我哋嘅香港营养师咧，应该全部咧，我咁讲，都系喺外国毕业生翻嚟嘅，咁有啲喺英国啦，有啲喺美国啦，以我所知加拿大啊、澳洲都会有嘅，澳洲咁当时会少啲，但系而我听计翻以前咧，应该系美国、英国同埋加拿大系比较多毕业生咧，系会翻嚟，或者系甚至乎我听过有啲前辈讲咧，系直情系喺外国 recruit 翻嚟嘅，即系话俾啲学校听，喂，你有冇人啲？喺就嚟畢業啊，又喺香港去讀書嘅，咁畢業翻嚟咧就開始喺每一間醫院裏邊咧都會有營養師呢個服務喎，咁樣。 咁慢慢而家見到好多嘅機構都有營養師啦。 係啊，其實個變化都好大嘅，因為以我記得草初初我未做營養師或者未去悉尼讀書之前咧，其實我喺伊麗莎白醫院做過一啲 volunteer 嘅，咁啊即係去睇下 志 願性嘅幫手啦，喺營養學或者營養治療嘅部門裏邊啦，或者營養師嘅部門啦，當時我仲記得幫手咧，係大部分幫緊廚房，廚房點樣去唔係整餐單嘅，我哋啲 small potato 可能幫下，即係下面嘅營養師幫下手啊，遞下嘢啊，做下啲文件啊咁樣。咁當時其實我記得咧，臨床嘅營養師咧同食物部門嘅營養師咧係 combine 埋一齊，所以嗰個聯繫係好大嘅。咁直至差唔多可能去到1997年咧，醫管局裏邊嘅一啲營養師嘅服務同食物嘅服務咧就分開咗。咁所以其實我仲記得嗰陣時有專帮小朋友去冲奶嘅叫我哋叫奶房啊，系啊，咁就特登系喺我喺里边就做一个 volunteer 去帮手啦，咁就系即系帮里边嘅营养师咧去 make sure 啲小朋友啊婴儿奶粉啊点样冲上去啊，之后又要冲得够啊，或者可能边个小朋友食某个牌子嘅奶粉啊，都有啲模糊噶啦，其实。 但系要系学， 但系嗰 阵时 就系学习紧，咁所以其实就嗰阵时都睇嘅嘢都几得意。 不过其实咁听落去咧，我觉得咧，其实做营养师都好开心噶，又帮人啦，同埋都系接触啲食物。見到啲美食都好開心㗎嘛，係咪啊？ 同埋咧，可能好多人覺得一聽到營養師嗰個名咧，或者嗰個 title 咧，就會覺得我哋淨係識得幫人減肥。咁但係其實如果講翻個歷史咧，其實我哋有分好多唔同種類嘅營養師啦。咁我哋有臨床㗎啦，頭先我講喺醫院做嘅一啲營養師啦，我哋有私人執業啦，我哋有社區營養師啦，有喺食品及藥物製造商裏邊做嘅一啲營養師啦，餐飲啦，即係譬如有啲人係 專幫人設計學校嘅餐飲啦，甚至乎亦都有營養師喺航空公司裏面做啦。咁 make sure 航空公司裏面嗰啲餐咧，其實如果有人坐過嗰啲飛機，會揀啲特別餐咧。其實嗰啲特別餐咧，其實都係營養師會去睇過嘅， 係 啦。咁另外大型連鎖嘅快餐店都會有營養師做嘢啦。我哋嘅教育部門啦，另外就係香港嘅政府，譬如衛生署啊、食安中心啊、食環署咧，裏面都會有營養師嘅服務嘅。 哇，其實咧，即係已經好多嘅類型咯，即係一路慢慢其實行出咗你哋營養師嘅路啦， 嚇。係啊，咁其實有好多唔同嘅種，所以下次見到營養師咧，千祈唔好淨係話，你嘅 減肥 幫人減肥啊，咁其實我哋減肥始終係我哋嘅一個工作嘅部分。 同埋減肥，你哋嗰個角度咧，唔係話即係話靚啊，而係為個健康去減肥啊。係 啦，大部分咁都唔係嘅，有啲同事就真係專做美容嘅，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美容嘅話，都有啲營養師係幫助人體重控制。但體重控制其中一個比較大嘅原因就係要改善健康啊，咁樣。係 啦， 係 啦， 係 啦， 咁樣啦。咁另外其實講翻呢25年嘅進程咧，我哋會發覺咧，以前就大部分係公立醫院做嘅營養師啦。咁另外而家咧多翻啲咧就係社區營養師。咁可能有機會你哋會聽過，即可能而家嚟緊18區咧，都會有一啲叫做地區康健中心， 即係等於係希望係做到每一個區都有個營養師喺度。 係啦，咁其實地區康健中心裏面咧有好多唔同嘅服務啦。咁其中一樣嘢咧就係希望有個營養師喺度，係一個社區營養師去幫助啲市民喺嗰區嘅市民咧去認識咩叫健康飲食啊，甚至乎可能教佢哋點樣去煮一啲健康嘅餸菜啊。咁另外可能譬如有啲係糖尿病嘅病人，點樣去教佢哋飲食去控制自己嘅糖尿病啊咁樣。咁所以其實呢兩三年甚至嚟緊啦啲時間咧都會多咗啲所謂即係我哋其中一個職業啦，就係我哋叫 community dietitian。咁就叫社區營養師， 即係例如我哋嘅電台咧，係屬於呢個樂富區嗰度啦，九龍塘。咁可以喺樂富裏邊就有一個社區。 呢個都要 check 翻係屬於邊一區。咁但係譬如九龍城區啊、觀塘區啊、荃灣啊， 咁如果即係有你知道你嘅社區裏邊係有 啊，係啦， 就有一個營養師喺處咧，我就可以去揾個營養師咯。係 啊，咁有啲服務個個中心都唔同啦。咁所以其實而家多咗一啲社區營養師啦。咁另外社區營養師除咗喺呢啲地區嘅康健服務中心之外咧，其實喺老人院都會有營養師去幫手， 更加要添啦。 係啦，因為其實第一就係啲人口老化啦，咁另外就好多老人家喺個老人院裏面可能食嘅特別餐啊，甚至乎一啲管治流質啊，即係我哋話營養奶嘅一啲配方咧，我哋香港營養師咧都會去做一啲服務嘅。咁所以其實呢一類嘅營養師咧，其實越嚟越多啊。因為第一人口老化啦，第二就係我哋而家即係譬如廿年前或者25年前咧講營養治療學咧，其實好 focus on 治療。即係譬如你有咗病，先去揾營養師去戒口，即係俗稱。咁而家咧個方向咧，點解會多咗咁多社區營養師咧？就是、我哋而家個健康嘅改善嘅趨向咧，都係做預防多啲。係 啊，咁啊，起碼教識咗我哋預防嘅時候咧，就將來少啲病痛， 係啦， 少啲即係嚴重到可能會影響你嘅生命嘅嘢發生啊嘛。 係啦，咁所以其實全球嘅流行嗰樣嘢咧，就係唔係淨係有病先嚟醫，其實應該係做啲預防。咁飲食咧，或者健康飲食咧，就係其中一個比較有效嘅方法咧，去預防好多唔同嘅疾病。 嗱，咁所以其實呢樣嘢係大家好似即係互相嘅互動啊，即係有呢個教預防嘅時候。而受惠者啦，大眾市民啦，佢哋嘅意識其實都強咗。 係啊，其實依家係㗎，而家我諗意識，尤其是新冠肺炎呢段時間之後咧，其實啲人係真係對健康生活態度係好咗好多嘅，係啦，因為知道呢只第一就係未有藥去處理啦，即係完全去冇咗呢個細菌啦。咁另外就係可能都會同佢共存啦。咁如果呢樣嘢要共存嘅話，究竟我身體點樣去增強翻個抵抗力啊？咁除咗好似雷博士咁講，要做運動啊，晒太陽啊之外，或者減壓之外咧，其實飲食就佔好大嘅部分咯。咁所以而家多咗人去意識到啊，食啲咩會健康啲啊？食啲咩可能抵抗力會好啲啊？咁啲人會多咗想知呢一樣。 所以啲人咪成日咧喺個手袋度攞個盒仔出嚟，裏邊就好多啲維他命嘅嘢啦。咁有時我又覺得又唔需要咁多嘅，又過分嚇。 咁做就 聽你咁講話，盡量食天然嘅食物好啲。 係啊，我哋營養師就通常都會推廣多啲嘅天然嘅食物嘅，咁我哋叫原形食物。咁即係未經加製過啊，或者未經加工過嘅食物啦。咁當然另外一樣嘢可以造就咗咧，就係一個維他命嘅一個行業啦，或者生產咧，或者所謂一個生意啦。咁所以其實呢樣都係 呢25年來發展得好快嘅一啲工業啊，應該咁講。咁你會見到好多多咗啲益生菌啊，一陣又話有啲抗衰老嗰啲維他命啊，咁一陣間又話好多唔同嘅產品啊。咁呢個都係呢25年嚟啦，我發覺市面上真係多咗啲產品。 太多五花八門嘅嘢，咁所以真係如果要用嘅時候咧，你咪要請教營養師咯。 會啊會啊，我就話其實覺得好得意嘅，係好有進步嘅，但同一時間亦都好混亂，即係你收到嘅消息咧，實在好唔同啊。咁同埋而家多咗好多嘅即係 social media 啦，咁所以譬如互聯網又好，你嘅自己嘅群組又好，或者可能係一啲 IG 啊、Twitter 都好咧，收到好多唔同營養學嘅一啲或者飲食嘅一啲建議咧，其實好多人都唔知道邊啲啱邊啲唔啱。 所以咧，我覺得始終都係要揾翻專業。即係等於好似你有病你要食咩藥咧？好多時就話啊，個人話誒食呢只啊呢只好啊，醫頭痛啊，或者醫個胃好啊咁，即係唔係話佢得就等於你得啊嘛？你都係要請教翻專業人士啊嘛。 係啊，係咁，所以咧要揾翻個專業人士咧，其實除咗去我哋香港營養師協會之外咧，其實呢25年嚟咧，其實我哋營養師嘅行業咧都不斷想爭取一啲嘅認可啊。咁其實咧如果你聽到我哋講咧，其實香港暫時咧都冇一個立法嘅註冊嘅制度嘅，即 系 对营养师。咁其实我入香港营养师协会嗰年咧，即系2000年嗰年咧，都已经听啲前辈讲咧，佢哋话不停咁争取紧政府要立法注册啊，立法注册啊，咁咧一路都 讲咗咁多年。 咁咧讲咗咁多年之后咧，而家好啲啦。虽然都未去到立法注册，咁但系我哋咧政府咧有一个嘅自愿注册制度。咁所以咧，其实我哋成立咗一个会咧，另外一个会啊。就叫做香港認可營養師學院，是2018年去成立的。 是。 那我現在就是這個學院的專業委員會的主席。 是。 那其實我們做什麼的呢，即是你看到我怎麼做那麼多事呢，就因為其實我們希望呢香港是真的有自己的認可營養師。那所以這個這樣的學院呢，其實就已經是 hold 了一個我們的香港認可營養師的名冊。 是。 那如果是真的在這個會裡面做了一個認可營養師呢，我們叫做香港認可營養師學院。嘅認可營養師，咁裏邊咧其實就合乎資格，就係俾衛生署去認證咗嘅一批嘅認可營養師啦。 即 係 譬如可能我去揾咗個營養師指導我嘅正確嘅飲食，我想 check 下呢個係咪真係認可嘅營養師咧？就喺你哋嘅學院嗰度 check 咗。 係啦，咁我哋想推廣一下啦。其實我哋個 website 係 hkaad.hk。hkaad.hk， 咁你上到去咧，其實有個名冊嘅一個表嘅。咁如果你見緊嗰個營養師，你好想知道佢係咪一個香港認可嘅營養師咧，你就可以上面去表列翻，或者去 check 翻呢個人究竟係唔係 under 呢個嘅名冊啦。 係呢、這個學院咧都 run 咗幾年啦。 係，係啊，我哋都 run 咗幾年噶啦，咁都幾辛苦下嘅，因為我哋從來都冇 set up 過一個咁樣嘅即係認可營養師嘅學院啦，因為同要同政府合作啦，要做一啲獨立嘅學院。去合作去成立呢一样嘢啦，咁所以其实我哋都我哋好多嘅同事啊，包括我啦，或者我哋啲同辈啦，我哋啲战友啦，就 set up 咗呢个嘅认可营养师嘅一个学院，希望啲人揾到一啲啱合资格嘅认可营养师，因为其实而家到呢一刻咧，如果你讲呢25年咧，因为未有立法注册。咁所以其實往往咧都係有任何人都可以叫自己營養師。咁所以當你去揾佢做服務嘅時候，你唔會咁怪地問佢喂你張 cert 咧，或者邊度畢業咧，或者點點點。 通常你係信噶啦嘛。 係啊，信啦。咁甚至乎你係而家好多嘅互聯網，譬如 IG 啊、KOL 啊、blogger 啊，或者可能其他傳媒啊，咁佢就咁講營養師嘅啫嘛。但係佢有冇特登話俾你聽，其實佢係咪一係正式嘅註冊嘅營養師？咁所以呢個都係呢廿五年嚟你都未解決嘅一件事， 所以就要靠你哋係繼續要努力去爭取啦。 咁所以我哋就話希望都有啲曙光咧，就係呢廿五年雖然都唔係話太快嘅一樣嘢啦。咁係2018年啦，咁就成立咗一個香港認可營養師學院呢一樣嘅自願註冊制度嘅一個學院。咁所以如果可以嘅話咧，啲人就如果真係想知道營養師嘅資歷啊，或者可能佢合唔合符資格啊，係咪一個註冊營養師啊，咁你可以上翻呢個網站去 check 翻咯。 係啊，我諗啊，呢度由即係你嘅一個嘅過程裏面又知道嗰個營養嘅進度係點樣樣啊？咁有關食物嗰方面嘅，我哋都話啦，好亂啊！到底點樣跟咧？新嘅營養嘅嗰個嘅食法又如何咧？ 係啊， 下個禮拜 我再講下，係入屋啲講下。除咗講我嘅經歷或者講我哋香港營養師嘅發展嘅歷程之外咧，其實講下真係，咦？以前話唔食得嘅嘢，而家食得喎。 到底點㗎？係 啊，咁以前話食得嘅嘢，而家又話唔食得喎。咁咧究竟係點咧？咁我哋下個禮拜咧會講下呢個 topic 嘅。 好，咁下個星期三再見，林思維，拜拜。 Okay, bye bye

获颁授银英勇勋章。美国白宫医生说，感染新冠病毒在白宫隔离的总统拜登已经完成服用新冠口服药的疗程，感觉良好，可以恢复身体锻炼。医生星期二的评估和前一日一样，拜登的新冠症状已经几乎完全消退，星期一夜晚已经服用五日疗程的最后一剂新冠口服药。星期二是拜登隔离的第五日，根据指引，他将会在星期三接受检测，若果呈阴性就可以复工。俄罗斯国防部说，为了落实黑海港口农产品运输协议，俄罗斯、乌克兰等四方成立的联合协调中心已经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开始工作。乌克兰政府官员早前说，计划今个星期启动从黑海港口运输粮食，第一批粮食将会从切尔诺莫斯克港口运出。天气方面，预测今日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持续酷热晴朗，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27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早晨，李俊杰。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近排天气咁热啦，喺一啲冇装冷气嘅街市就更加热啦。而家唔少食环署辖下嘅公众街市都冇安装冷气噶，但如果要大型翻新咧，就要八成商户同意。有立法會議員就建議工程期間不要一次過關閉整個街市，又提到政府為期10年的街市現代化計劃，現在只有一個街市展開工程是不理想，陣間會有詳細報導。 三間專營巴士的營運商聯同環保團體和能源公司等等提出有關零排放建議白皮書，當中涉及到減碳的藍圖、基建設施等等，希望政府可以切實制定時間表和路線圖，一陣間會講下建議詳細。 本港新冠疫情持续，医管局早前就透露计划加强对探访者的核酸检测要求，研究参考安老院舍探访者的安排，包括必须持有48小时有效的核酸检测结果，也都会按情况弹性处理的。有病人组织说理解，但相信对于长者或者行动不便的人士来讲会造成不便，稍后会讲下。 渔护署引入新的水耕种植技术，成功种出西洋菜、紫白菜苗和金盏花。新技术令到这些农作物一年四季都可以生长和供应，一阵间会请来渔护署的人员和大家介绍。 国际方面，教宗方济各在加拿大的访问期间，寻求在天主教会在昔日管理儿童寄宿学校引发的历史问题上面，能够与加拿大的原住民和解，包括向原住民道歉的。分析就认为，原住民群体并不满足于口头上的协议，而希望获得实际补偿。阵间还看天下会